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早安，音乐很秀。哎， 我这是帮你配唱一下哈，怎么样？听完这个预热的片花之后，感觉明年早间是种什么样的期待？ 我已经能想得到，在新年的工作日的第一天的时候啊，我那个睡眼朦胧五点多钟起来的样子了， 还得要喊出那声早上好了您呢。 这里是晚高峰的娱乐总牌啊。 夜上的晚霞像年少的恩华，铺在天空等海鸥衔走它，遥远的帆任风浪拍打，为梦在痛也不会害怕，远走的风沙去谁的 真的练过这首歌啊？ 练过、 哎、好嘞。 年末的时候这首歌一路生花不仅是在视频当中收获了很多人的喜爱和点赞，电波里面也确实让我也圈粉了，副歌部分自然不自然的就跟下来了。 对，就是一首还挺好听的大俗歌。 哦，原来是有人点我唱两句是吧？ 是。 一路生花让熊熊说成了一句生花 啊。 哎，一句生花也行、主持人也擅长干这个、 这个句句生花。 希望大家明年哈、年年高、 哎，好嘞， 步步高升。 对，就是一个好的一个寓意啊、哎。然后呢，大家能够迈着轻盈的步伐，希望不是沉重的步伐走向新的一年，因为毕竟呢年底的事儿会比较多一些啊。 嗯， 然后要特别注意身体，好不好？ 哎，你这感冒好的挺快的呀。 可不是嘛， 48小时之内的时候声音就恢复清亮了。 对呀、啊，这种 就是用开水浇，不是多喝了一些开水。 你这是要给谁带货？不知道。 不不不，其实我觉得这个身体的状况自己会最清楚了。就是你可能生了病、感冒以后，你大概怎么样会好的最快？你的、你自己会比任何人都了解自己。 是这样子。 所以就赶紧吃点药啊，然后呢，就是多喝一些水啊什么的。 嗯，所以 现在至少状况会比前两天好很多。 对，所以31号的晚上也邀请大家从下午的4点钟开始，请持续的锁定北京乐广播。 是的。 对，有老白在，在电波当中跟很多我们的电台的同行主持人们主播们一起陪大家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 是的，应该是我们的这个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这个融媒行动啊，大声喊新年好。那么其实我们的娱乐造王牌也会有一个收官之作啊，其实就是在明天了，我们也会有一个极音浪的活动，昨天已经把作业布置给大家了。 是、 明天我们一起喊大声喊新年 好, 好 对，喊新年好同时会发现直播间声浪也很大啊，从两人直播变成 透露一下啊、这个天气冷，我们直播间得暖和点嘛，对不对？ 行。 你其实最近这么冷的天呢，居然上海还下了点雪，我好像南方很多地区都有下雪前两天。那今天凌晨3点多，你知道5000名游客上海迪士尼排长龙，就是排队。 他们要干嘛呢？ 因为他们好像有一个什么售卖的一个什么一个系列的一个商品的库存。 我知道了，就是那个迪士尼里面这个 Duffy 和他的朋友们系列 对 商品库存公开售卖的时间。 所以说就是早上8点钟的时候，你发现那个乐园已经人山人海了。 哎呀，之前不是我们在节目里面也给大家普及过这个纳林贝尔吗？ 哦，对，哎，但是我真的是我自己 琳达贝尔， 对，纳林，哇，我刚才反应的纳林贝尔是什么？ 琳达贝尔， 哦，嗨，以为是他的妹妹。但其实你看，就是排队这件事情，就是尤其到了逢年过节，往往就会出现在这个很多的热门的老字号啊，很多的商店呀、很多的这个网红的店铺，你会不会真的是为了一件你可能要特别想要去买的东西去排队？ 我会的，而且我是觉得大家到了这个年根岁尾的时候，偶尔有些事情排排队，你好像在自己的接受范围之内也稍微也能够接受了，就不会说那么的急躁、焦虑，说我不肯排。 这个就是每个人不一样，反正我是个人是那种特别不愿意排队的人。 谁也不想排队，所以要买优速通嘛。 除非是说显摆是吧？啊，而且除非是你特别想要得到。所以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有关于排队的话题。 上一次你排队是因为什么？看看考一考记忆力啊。 也欢迎晚高峰路上有可能正遇到堵车在排队的朋友们，放松心态，来到娱乐最王牌。近年底收尾了，也可能这一年你的忙碌没有太大的收获，但是我们依然要把欢乐作为自己前行的目的地。 而且呢还继续要对新的一年许下更好的愿望。 群众步履匆匆，追不上放假收获，理想被堵在晚高峰，情绪和耀眼的霓虹，乐呵呵发疯，泡面里加点洋葱，创意让自己感动，口袋里有一个破洞，这样的笑话要留给疲倦时放松，快乐就值得尊重，穷开心麻烦时哭也没用，悲伤不值得回走，随风去相信谁不知所踪，仍相信未来在我手中，好运比爱笑的人情有独钟，向前冲，听耳畔的微风，共鸣心的跳动，手中好运不会对坚持无动于衷。 口袋里有一个破洞，这样的笑话要留给疲倦时放松，快乐就值得尊重，穷开心麻烦是苦也没有，悲伤不值得回头，随风去相信谁不知所踪，仍相信未来在我手中，好运对爱笑的人情有独钟，向前冲听耳畔的微风，共鸣心的跳动，为快乐赞颂，仍相信未来在我手中， 这首歌特别适合你一边听着收音机，然后呢音乐还在车厢里响起的时候，然后呢一小段啊坐在副驾驶的话，一段小视频加上这首歌，很适合晚高峰的这个 BGM。 嗯，就是给年末的自己加加油打打气，还挺励志的。 就是我倔强的梦， 所以我不觉得咱们电台做背景，大家直接现在拍我们的这个就是收音机，然后里面有我们的声音，然后配合着窗外的晚高峰霓虹渐渐亮起的场景，也很有意义。 可以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其实可以看到大家发过来的一些小视频， 嗯， 小的段落，几秒钟的一个视频段落，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以这样的一种声音的回馈的方式单独发给每一位听友，但是不妨碍大家如果此时此刻拍一下车里面显示的收听的频率 FM974 加上你面前的这个路况的状态，或者和车内的一些人的这个眼神的交流都可以发过来，发974最王牌。 怎么着，眼神交流当中那个电火花给你拍出来是吧？ 挺好的哈，这个给、 啊、 给年末的彼此这个在冰冷的寒冷的车厢当中的时候一点温暖 啊，那是静电我估计。 形容的有点多哈，因为形容感觉这个有点诡异的效果。 好吧，我们希望大家这一路生花，然后呢一起唱起我们心里的这个欢乐颂，然后呢、在晚高峰路上继续收听娱乐装牌。我是老白， 下班快乐，我是戴毅。 来，今天测评一下韩红的新歌啊，待会儿歌声响起刚好你也可以拍这个刚刚戴毅说的一个小视频啊。 嗯， 今天我们测评的是韩红的新歌若你是月光啊，然后官宣里是这么说的，说韩红时隔7年之后再次发行实体专辑，首发主打歌《若你是月光》实体专辑《人间剧场》已经开启全面的预售了。 其实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挺感触的，因为现在已经有多少的音乐人放弃了实体专辑？ 是啊， 他仅仅保留一些所谓的黑胶也好，实体唱片也好，是为了给自己留作纪念，或者给亲朋好友啊，或者说送礼呀。但是实体专辑，如果我们还有机会再买到的话，我特想问白姐，你上一次拿到实体专辑是谁的唱片？你还有印象吗？ 上一次拿到实体专辑，上一次，上一次 就是 上 一 次，对，废话文学。 哎呦， 不，因为我们常常会有做客节目的这个一些艺人的， 对对对，音乐人、歌手，嗯， 来， 应该是菲儿吧？上一次 啊、哦，好妹妹有没有给我们菲儿？对，菲儿有。 好妹妹昨天在直播间隔壁，前天匆匆见了一面，这么快拿到专辑了。 我说，哎，你怎么跑那屋去啊？就过来、 嗯，过来。对，反正我们2个小时哈，串串这个房间。 对，然后直接就是，然后那个。被隔壁的那个顾峰啊，拦住。好了，这个正题啊，这首歌，我觉得韩红以往的是那种很高亢的曲风， 对， 是吧？然后这一次呢，包括他那个分身其实很炸裂，但这次我觉得真的是大音牺牲，化繁为简了。 整个意境应该说听上去会比较安静一些，所以待会儿大家听到歌曲的时候也会想象一下这种感受哈。 对， 编曲也是模仿了流水的节奏和音色，就好像你是在夜晚的时候，不是在城市里，而是在山林当中。 所以这是一首需要你把心情静下来，好好去慢慢的聆听的一首歌。歌曲展开中段会有炫技的一段，就是吟唱，就是怎么说比较一整个浪漫住， 这不是现在最流行的一种方法，从一整个爱住变成了一整个浪漫住， 比较上头啊。 哎，对，所以来听听看吧。 好，当前奏推起的时候，其实你们可以试着拍一段小视频啊，也可以发到自己的朋友圈啊，好不好？ 也可以发给我们。 好，这首来自韩红的新歌《若你是月光》，希望我们在忙碌之余也可以找到心里的静谧所在，在新年我们许下那么多愿望的时候，也更加注视自己的心。 树上被鸟儿牵着飘荡，有束光穿过树叶踏在了我的肩膀，我的呼吸被遗落在山的那边，涌动着流淌的溪水间，我用胸膛暖了一杯咖啡递给你。你笑了，笑成了一弯月儿，我顺势把眼睛折叠成光，想着你着你久久的望，我的嘴唇沾满了云朵，等着你的露水涂抹。雨来了，你就来了，云 月光， 缓缓走来的不是 Triple L， 只是韩红。 但也不是我们印象中的那个韩红，就是会有一种完全好像 他自己会有一个这个蜕变的一个过程吗？ 就是以前听他唱歌，好像我们等待那个高音，是不是？等待炫技的高音。虽然说你刚刚提到了中段里面还是有一段他展现歌唱技巧的部分，但实际上来说，整首歌曲很流畅、很自然，是我们熟悉的那个韩红的感觉。 对，那个就是他整个的那个脉络或者逻辑是一个很自然的，因为就特别担心说一个歌手明明知道啊，他知道自己是唱功超群的，故意去炫技，故意去炫技， 对，那个很可怕，就是把自己所有的感情部分抛掉之后，完全堆砌出来一首炫技的歌曲，那不是我们听友，也不是我们 DJ 想要的歌。 是，我觉得无论是韩红也好，包括孙楠，其实他们在高音上面都已经非常游刃有余了。嗯哼，但是刚才那个，其实你就是在那一段中间的吟唱，其实很自然的流淌出来的。 是， 我觉得这一点是这首歌里面的亮点吧。但是这首歌我今天给四颗星的评价吧。 因为你还没有听到实体专辑的其他的一些歌曲。 对、至少可能我觉得这个曲风整个的那个感觉它稍显清冷一些 啊， 就是很适合，当然很适合就是大家 夜晚来听， 缓慢行进当中。刚才就不少朋友直接发了这个小视频给我们短视频啊， 谢谢您，谢谢李鱼儿，热心市民， 热心市民，这个 这厉害了，快挖掘机技术走一步， 对， 教会我们一点，对，下回我们也说我们也是哈线上开过挖掘机的人。 对，这一大台机器真不一定买得起，我跟你说。 而且我都不确定它一定是不是挖掘机，因为我印象当中，其实这类机器有很多不同的名称。 哟呵，你这个还有 这 有研究啊？ 必须得展现我们好学的一面，任何知识都不放过，哪怕是一些可能对我们来说暂时无用的知识。 好，你下次有机会就要体验一下，封你为挖掘机女神。 好的啊， 我觉得这个状态就很有意思。你看，他如果开这个挖掘机，一边挖这个土，一边听这首刚才的韩红的《若你是月光》，那个感觉就不像是在挖土，就是感觉像是在沙画， 应该寻宝吧， 做沙画，有艺术的感觉。对不对？ 好，今天测评的新歌来自于韩红。韩红其实昨天在自己的个人社交媒体当中也说，如果你认为我在坚持做音乐的话，其实我没有觉得我在坚持，因为我整个人就在音乐当中，它包围着我，它是我的怀抱，音乐像我的家人，我冷的时候可以躲进它的怀抱里面去取暖。而且呢，希望这张实体专辑作为我的一个谦卑的一种姿态展现给大家，也对得起你们称呼我为一生职业歌手。 对，其实你看很多歌手在创作的时候都是希望不单单是说大家去认可他的某一首歌，而是他整体的那种音乐的表达， 就是我的这个定位，我的职业标签，如果你们认可的话，这可能对于一个无论是哪种职业都是一个最大的一种尊重。 好吧，说到这儿，我们临近年底了，这倒数第几天了，这是啊， 到时候不到第三天 啊，29号的这个傍晚啊，这个夜晚，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结束这个时段，同时我们再给大家一首 BGM 的时间，可以拍视频。好 的， 然后你可以加自己的文案发到朋友圈，现在推荐的文案啊，这一年就要过去了，在这样的一个城市傍晚，不由得回望这一年的经历，什么啊， 感觉我们是多缺文案。 2021年就这样匆匆结束了，我没有来不及道别，却又奋力向前啊，类似于这样的话术。 等待你们的画面。 的傍晚总是很伤感，当你一个人下班，车流和人海汇成一片斑斓，我们看起来更暗淡，他们凭车间单车停在路起来。 城市的傍晚总是人伤感，你不是一个人下班。 改词儿 要必须的，有我们怎么会一个人下班？ 但人一抹不露，本来是想听一个原版的毛不易的版本，说一直喜欢这首歌，没付费。 我们一点也不黯淡。 好，更多互动，欢迎通过九七四最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待会儿见。 戴毅和白洁就在 FM 九七四娱乐最王牌，稍 后。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冰雪场上，红装素裹，分外妖娆。点燃冰雪激情，拥抱奥运梦想。 我是杨洋， 我是甘子丹， 我是李谷一， 我是易烊千玺， 我是杨云港， 蔡霄芬， 我是王蒙， 是腾哥， 我是任贤齐。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和北京冬奥， 与北京冬奥， 和北京冬奥， 和北京冬奥， 一起。 假如王牌 band 学会了废话文学。嗨，我是白洁。作为一档晚高峰节目，在2022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晚高峰播出。 这年轻人， 我是戴毅。上次听到这么好听的节目，还是上次。 这胆也太大了，这。 我是艾科，听完这两个小时，你就度过了120分钟。 这谁设计？ 我是思萌，周末版娱乐最王牌，我们在每个周六日等你啊！不废话了，2022年上娱乐最王牌哦！ 2000几年来着，22岁的小白刚开始成为一名早间节目的主持人。 嗨，早上好！ 是的，我看见到处是阳光。 一晃数年，2012年依然早间。 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刷牙吃早饭，回想昨天的工作还没有做完。 期间，他曾无数次想过一个问题：2022年的自己还有可能喊出那声“早上好”吗？可能吗？他决定自己去看一看，亲自补全自己的青春答案，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变成了音乐清晨里的那一缕属于阳光的标签。于是，时光穿梭启动。 我们大家都期盼着，我们钟声敲响以后，我们新的一年给我们带来新的。 2022年 FM 九七四，每周一、周二早7点，他听到自己的声音传来。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心里都有一首这一年你印象深刻的 BGM， 所以你已经把你这一年下半年印象最深刻的一首歌推出来了，是不是？ 对，达文西乐队的这首《瑶瑶》啊，好嘞。 这是哪个瑶瑶的给你们印象啊？ 咱们听友就叫瑶瑶。 哎。 达芬奇乐队瑶瑶，然后一首歌送给行驶在路上的瑶瑶， 副驾驶上面坐着的瑶瑶 啊，汤汤啊，这是我们听友、哦、是吧？还有什么馋猫猫猫 啊，猫猫啊，刺猬啊，刺猬、啊，待会儿这个留言我们待会儿念哈。 熊熊， 哎，嗯 啊，无畏畏畏 畏畏，全都是念第二个字哈、啊。这个叠字有的时候在中国还真的是挺常见的，大家会把自己这个名字最后一个字，然后同事也好，朋友也好，就会亲切的喊他作为你的昵称， 带带。 哎，这还真是从你这儿叫起，带带。嗯， 那我呢？拜拜， 拜拜。 OK， 没问题， 也行， 没问题。 姐姐， 姐姐 就去隔壁的天津， 这马号都来了。好嘞，好嘞，一首歌吧，我们送给所有的听友们啊。 下班快乐，欢迎来到正在直播当中周三的娱乐最王牌。 哎，我跟你说，就是听到瑶瑶这首歌，突然想了一件事儿。 嗯， 就有一种排队，我其实是不太理解的， 比如说 就是去夜店的那种排队，你知道吗？ 啊， 就是有的那种夜店，就是 club， 就是 小王子，快给我介绍一下。 小王子， 小王子，快给我介绍一下。 我不是今儿说了吗？不是，小王子 我都没有加前面两个字，是就是喊你小王子， 王子 没准就是那个绘本里的小王子、 哎， 跟玫瑰花产生的故事的那个小王子。 哎、 你想多了。 提前把李宇春的歌放出来。 哎，怎么 说银河中的星星、啊。 他为什么要去夜店排队呢？ 就是我有的夜店是那种需要排队的，就我记得印象特别深，有一次。哪年来着？然后在台北， 哦，你还去台北？哦， 逛逛，我们说想看场电影来着、 嗯嗯， 然后走到一个电影院，就发现如果门口排长队，我说哇，不会吧？这个电影院看场电影还排队？ 嗯哼。 后来发现那个楼里面还有一家夜店， 那是个 club， 对， 嗯， 然后大家在排队，我就不理解，哇。大家要跳个舞，我要蹦个迪，还排队吗？那这家不行就改一家不完了吗？ 以前我看一些影视剧，包括美剧、英剧里面的 时候，啊、对，也是一样的。 对，他会先让女士或者说提前有预约的人先进，女士肯定是能够先进的。 是的。 啊，其他人可能根据你的，比如说，我不知道是根据什么样的一种规则啊，但是可能如果你的穿着感觉不够 fashion，、 哦、 不够时尚，你是要往后稍一稍。 我觉得你没问题啊。 啊， 你的 fashion 度是够的。 我准备好，我要扒住坑边上别掉下去。 我昨儿那个帽子，开会的时候戴起来那个，一定我觉得可以闪亮整个的夜店。 哦，是吗？ 对，就感觉把一个灯罩在头上，照在脑袋上。 哎，不跟你这个没有时尚、 哎、灯球啊， 不跟你这样的一个没有时尚品味的人多聊帽子的事情了。 我怎么没有时尚品味了？我特别欣赏你的穿衣风格，我怎么就不时尚了？ 哎，关注一些新的综艺节目吧，看看这个时尚品味是不是符合你的期待啊？ 对，我就是很久没有去夜店了，就在家里看综艺，不错啊、嗯。昨晚呢，这个湖南卫视的综艺叫《你好星期六》正式定档了， 宣布是在2022年1月1号起，每个周六晚上8点播出。主持人的阵容呢，也从6位变回来的5位。但是人员已经不再是从前的快乐大家族了， 嗯、 只有何炅一个人留下来主持，另外的几位常驻嘉宾是蔡少芬、 okay， 秦霄贤、嗯、王鹤立，还有 Bridge， 哎，四位常驻嘉宾，臣妾做不到啊！ 对， 我好想知道他怎么来跟他们一起主持节目。 这还是有一些看点，那是因为之前的《快乐大本营》都是星期六晚上的8点嘛，对吧、 嗯？ 这意味着播出了24年的《快乐大本营》，正式要和观众。说再见了。 哎，看到这的时候还挺唏嘘的，觉得也是一个所谓的电视综艺的一个时代要过去了。 是对很多人来说，甚至是自己的童年回忆。 嗯哼， 有没有？ 嗯， 最早印象他还是何炅和李湘吧。 最早李湘和何炅，然后后来呢，有了这个 什么快乐家族。 哎，快乐家族 啊，反正从现在这个新的节目叫《你好星期六》发的预告片来看的话呢，就也看不出他们是想干嘛。开头有婴儿哭啊，新人领证啊，小学课堂爬山攀登什么的， 嗯、 滑雪， 就感觉 甚至这个、 嗯、 还有舞龙舞狮 ， 对， 这感觉有点跟最近这个《雄狮少年》结合得很好嘛。就是从这个预告片的气质来看的话，估计不会是纯娱乐的，还是正能量会多一些哈、啊。 嗯，没有，不管怎么说，新的节目总是期待一下，至少想看个究竟到底什么样哈、啊。 太阳温柔又挂在这个窗口，等我们也温柔又懒得不抬头，角落里的姑娘说昨天刚分手，听也没停留，转身就走。晚上7点半又来了好朋友，还没取名字，希望他活得够久。姑娘喝了几杯酒，红着脸说下次换我先走。这里的风景是喜乐忧愁，这里有时 什么样子早已都能接受，不强求。想起了多年未见的朋友，真是没来由，早就放手。祝福一万遍你和某某，这里的风景是喜乐忧愁，这里有时候也为谁停留，上演过多少遗憾，偶尔也算圆满。算了，什么样子早已都能接受，不强求。这里的风景是喜乐忧愁，这里有时候也为谁停留，上演过多少遗憾，偶尔也算圆满。算了，什么样子早已都能接受，不强求。 这是来自梦会员的植物学家的女儿， 好期待她可以在接下来的2022或者2023能够开启她的巡演，这样的话我们不管排不排队都想去在北京看一场她的现场的 live show。 期待吧。今天说到这个排队啊，我觉得 live show 或者说这个一些演出，如果真的很值得的话，有可能是要排一下队的。 对，只不过不一定是线下实体排队，你需要网上然后提前预约一个号啊，或者预约去买票啊，这个都要看一个时机。像我之前看到有些听友说，比如提前在某一些买票的网站上提前点了，我要关注某位歌手的预售票情况。 OK， 其实给你闹铃提醒了，但你点进去的时候票已经卖光了， 就是那么快，就是你没办法。我印象很深的有一次是买票的经历啊，很难得，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我特别难得的去想特别着急的买一张票，然后我自己也没有什么职业便利，说实话啊，就连那个票都 也是正儿八经 怎么着， 真金白银买票。 对，就是张学友的演唱会。对，当时买那个票的时候，我也是给自己定的这个闹铃提醒 提醒， 因为他那个也是要抢票的， 是 你要定好，我记得好像是一个上午的十点多， 你不能够犹豫，你要比如说选什么中间的还是靠边一点呢？ 对， 就你一犹豫的瞬间就没有了。 对，你就赶紧就准备好把钱掏了就完了啊，就这么快。 对，好，今天我们在娱乐最王牌周三的晚上聊的是你上一次排队是为了什么，可以通过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互动以及974最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 我前两天还真是有排了一次队，但是没有排太久，我要先一般排队的时候要先问一句，比如说我拿了一个号，我说这个大概前面还有多少桌， 这一看就吃饭 吃饭排队不是经常出现的吗？ 对啊，很正常，但是你要有一个所谓的你的一个耐受时长，对吧？ 对， 等一个半小时就决定这个饭还要不要吃，还是换地儿。 因为那一家呢，其实那天也是一个漫无目的，就是和家里人，然后我们说，哎，叫就是家门口吃点吧，然后就走到那一家，就是一家新疆菜馆，还是挺有名的一家。然后当时去的时候，已经差不多就是前面还有五六桌了，就前面应该是排了挺久的，然后想想说，你为了吃这个传说当中的这个 top 多少的一个大盘鸡，我说这个必须得排一下， 排一下啊。所以也取决于那家饭馆的翻台率快不快，高不高。 是的，好，今天聊排队，有空可以跟我们聊聊啊，你有没有排队的经历？有，可以在聊天室或者是微信我们啊。再说一下电影吧。今天呢，这个由这个张艺谋， 张艺谋是真的是谐音梗， 张艺谋啊， 张艺谋、张默，也就是张艺谋女儿共同来指导，实力演员张宇和张译等主演的影片呢，组击手发布了首支预告片。 狙击手， 影片是定在了2022年大年初一正式的上映。 哦，这个应该也是张艺谋首次进军春节档吧？他很少选这个档位。 对，还真是啊。 对啊， 因为感觉好像之前有过一些影片是在春节前后上映，但应该呢不属于他的正 式，不是春节档。对， 春节档。对， 因为他很多题材都相对来说会比较重一些。那这一次呢也是张译继《一秒钟》和《悬崖之上》之后第三次和张艺谋合作了。 那这部电影呢讲述的是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啊，一支这个狙击小队跟这个美军展开了殊死对决。官方透露出来的微博是这样介绍的，他说一场以气克刚的顽强营救展现了战术胜战力的中国智慧。 啊，一群永不退缩的中国的这个狙击手，传承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 你说到这个狙击手的主题，我突然想到之前有部电影，我印象特别深，叫《兵临城下》。 哦， 当时也是讲二战德军和这个原苏联的这个，当时这个是一个对决，然后也是两个狙击手之间的一个对弈。 嗯 啊，好吧，加上这一部狙击手，其实明年有很好几部保家卫国题材电影，其中就是吴京、易烊千玺的那个《长津湖》的第二部《水门桥》， 哎， 对吧？ 对，还有吴京主演的、陈凯歌导演的《决战上甘岭》，以及另外还是由吴京主演的、黄建新执导的战争题材影片《松毛岭保卫战》。哎， 还有以及吴京主演、黄静执导的战争题材电影。 哎呦，这吴京不够用了啊！ 是，正能量满满的一年呢啊！好吧，无论你现在是在哪儿收听我们 FM 九七四，希望回顾这一年你是没有遗憾的。 出门时，听爸爸对我说：“当你感到伤心的时候，孩子，就算全世界没人在乎你的梦，爸爸在乎你，会一直看护你。”站在三十五楼富士三环路，这城市是个小人国，汽车那么小，楼房那么小，人群那么小。当我回到人群的时候，城市又变成个巨人国，汽车那么多，楼房那么高，你们是那么高大。我小心翼翼地行走在这个巨大的城市，抱着我心爱的那个巨大的梦，可没有人在意他们脚下那个渺小的我。我必须小心翼翼地抱着我的那个梦。记得出门时爸爸对我说，当你感到伤心的时候，孩子，就算全世界没人在乎你的梦，爸爸在乎你，会一直看护你。我是个小人国的人，迷失在这个巨大的城市，当我伤心的时候，我就抬头仰望着星空。我是个小人国的人，迷失在这个巨大的城市，当我伤心的时候，我就看一看我手里的那个梦。记得出门时我的爸爸对我说，当你感到伤心的时候，孩子，就算全世界没人在乎你的梦，爸爸在乎你，会一直看护你。我是个小人国的人，迷失在这个巨大的城市，当我伤心的时候，我就看一看我手里的那个梦。 上一次去排队是擎天柱，为了擎天柱排了40分钟，也算值了。 可以，这小姑娘不容易哈、啊，终于跟自己喜欢的汽车人合影了。 难道不应该是那个碎嘴子的威震天吗？ 威震天马上要在跨年的时候去 B 站、去小破站，他忙着呢。 哎，好嘞。安安说上一次排队是为了在夏天的时候，老字号稻香村开了一个1号店嘛，然后就点心特别的特别， 嗯， 还有奶茶，然后呢就是被告知要排2个小时。 哎，无糖咖啡这边说他前两天去排队哈，这个。换取了这个北京冬奥会的纪念钞，这个真的很有纪念意义、 哦、 是不是、 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对对对对，两张纪念钞很漂亮哈、 所以你看大家如果真的愿意去排队，一定是你特别想要去做或者得到一样东西的时候。 没错， 不是说为了所谓的一种网红效应和营销，因为我知道说有些店铺啊，比如说奶茶店什么的， 嗯， 刚刚开业的时候是会营造一种氛围，就是哎，你看我们这儿都排队， 嗯，特别的这个火爆热烈异常， 对啊，大家都在排， 就是他们也可所谓的雇了一些 NPC 是不是， 就是对，具体真的是不是好喝真的是得你，哪怕你真的是排半天最后拿到那一杯的时候、嗯、你自己心里就会有答案，说我下次还要不要再排了， 对，是这样 的， 对吧、 你比如说就是我们家门口吧，就是我老说我们家门口的事儿啊， 嗯， 你 最熟嘛， 有一家这个面馆， 嗯 啊，然后非常非常有名气，他的名气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每天一到中午他11点多开，11点钟的时候就有人排队 啊、哦、那也，但是不是所谓的 里面、就是、一个牛肉面 里边坐的位置的那个可以去营业的桌也比较少， 对，确实桌也不太多，你就反正进去之后先拿票、然后面啊什么牙签羊肉什么的，就这种就， 而且一般这样的面馆它也没有外卖吧，有外卖吗， 好像没有外卖， 对， 但是其实说实话、你真说那个味道能好到哪儿去呢，它也不至于， 嗯， 我觉得就是一个好像大家都觉得说 OK， 嗯，这个地方人多那我们就 对都扎堆往那人多地方去、口味应该不错，性价比也很高， 所以你看这个到底排不排呢，这还是看大家的心里怎么想了， 排着高兴也行是吧，把这样一个对早晚都排着，这不是来了王靖雯这首新歌吗，早晚，也欢迎更多听友可以互动一下，你最近一次排队是为了什么，还记得吗，可以发送到我们974最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听听 FM 的聊天室说一说。 好烦，房间怎么了，冰箱只剩的床单没换、日子按部就班，不咸不淡，总来不及吃早饭，打算我早有打算，赚几个全款再找一个伴，下雨你给我送伞，便宜我买单，要这样一日三餐，不紧不慢，好不会太晚，气象黄晒太阳很难很难，也会孤单，没时间伤感，总会有我的喜欢，也会孤单。 拿着爱的号码牌排着队，其实也不是排着队啊，你干嘛笑？ 感觉马上要是听见冬天的离开， 就摘了一句那个歌词，说我们也不算排着队吧，我们就是从 过去的这一年来到新的一年，其实大家一起是跨年的，没有先后也没有早晚， 是的， 进入到新的一年。 我们也邀请大家，尤其是在1月1号之前，12月31号的晚上，我们在电波当中跟大家一起迎接新年的到来，提前有这样的一个邀约哈。 对，刚才你听的放的这首歌叫王静文不怕 早晚， 早晚，那我们想说到就是王静文啊，这个名字鼎鼎大名，请问啊他是谁的曾用名？ 哎、 啊这个， 这个是我们的问题，对不对？好，发送到974最王牌，最好加你的手机号码，我们稍后连线。 王静文是哪一位天后的这个曾用名？ 哎，这个刚刚唱过歌那王静文就说了，说我妈特喜欢她，没办法，我要么叫王静文，要么叫王惠妹，反正跑不掉。 那还是王静文好点。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又到了辞旧迎新的时候，来合个影吧，给家人比个心，给自己比个耶，对烦恼说拜拜，对快乐说 所有的快乐说嗨嗨。 新的一年请你昂首阔步去，相信，相信春天，相信自己，相信爱情，去追求，向着梦想，向着阳光，向着幸福。新的一年，去奔跑，去接纳，去陪伴，去笑，去唱，去拥抱，去爱。崭新的2022年，北京音乐广播，祝你 新年快乐。 一汽丰田 SUV 家族全新阵容，哈瑞凌放、雅致新生火热发售，大七座皇冠陆放，多路况四驱荣放，灵动轻奢一泽，全系实车齐聚，欢迎品鉴。 真美， 真亮，真精致，还得是国华， 咱都买齐了，金坠、金串、金链，闺女媳妇老妈都满意，来国华首饰接金服，2022更幸福。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假如王牌 band 学会了废话文学。嗨，我是白杰。作为一档晚高峰节目，在2022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晚高峰播出。 这年轻人， 我是戴毅。上次听到这么好听的节目，还是上次。 这胆也太大了，这。 我是艾科。听完这两个小时，你就度过了120分钟。 这谁设计？ 我是思萌。周末版娱乐最王牌，我们在每个周六日等你 啊！ 不废话了。2022年上娱乐最王牌喽！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周三快乐，我是戴毅。刚刚有人说了，你们那个片花啊，很温暖的，和所有的烦恼说拜拜，和所有的快乐say hi hi。 这个也不是说某火锅店专属的吧？对，本来就是一首歌，好吧。 但人家会觉得说，可能在这个。某捞的服务当中确实有这一面哈、啊，说是不是给你们充值了 啊？没有， 我们期待有这方面的合作。 对，要充就多充点。继续我们的娱乐招牌。 马上我们要连线今天的听友了，看看他是谁。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你好。 好，哎，今天是个男生。 哦，还真是。 对 啊，叫做 我这是废话文学吗？ 啊，听声音是个男的，所以是个男生啊，曾是吧？ 是姓曾吗？ 对。 好，小曾你好。 啊，这个来说一下我们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吧。王靖雯啊，他曾名是这个，刚才说 是谁 的 曾用名？ 是王菲的。 对了， 我没有看过。我答 Shirley Wang， 好洋气。 呵，好，行，那小曾要开始今天的答题的环节了。 嗯，对我们答题的这个流程熟悉吧？ 啊，熟悉，我先要先走。 好的， 好， 嗯，稍后聊哈， 开始了。 第一题来自于陈雪凝的歌，若不是你突然闯进我生活，我怎会把死守的什么放任了？ A 骄傲， B 寂寞，请选择。 对， 这歌我没听过，我猜是骄傲。 若不是你突然闯进，我也忘了，好了吧、 嗯、差不多，你这个调是对的、 嗯、对，差不多、 啊、我怎么会把死守的什么给放任了？ 骄傲还 是寂寞？ B 寂寞。 嗯，我没听过，我觉得是骄傲。 骄傲，嗯， 觉得 把骄傲放掉了，就不骄傲了。 啊、那还改吗？ 您这么说的 话，他说你还改吗？ 对，你还想换一个答案吗？ 那改一下 ，这事还能商量着来是吧？ 若不是你突然闯进我生活，我怎会把死守的寂寞放任了？ 改就对了。 对，就你闯进我的生活，我就不寂寞了，我没有办法了，我必须要跟你在一起啊，这种感觉、 嗯、 好，第二题，我要用力飞，不管有多什么 A 多高 B 多远、嗯、 我要用力飞， 不管有多 这个比较简单。哎， 我要用力飞，不管有多远，超越了极限，叫我真的冒险。 飞儿乐团啊，这是我要飞。那第三题，最后一题了。 生活在继续，什么从来不会停止 ？A. 舞会 ，B. 约会。这个好危险啊！ 舞会还是约会？ 对，这是朴树的歌，所以你想想是什么？是舞会还是约会？ 那就是舞会了。 舞会，听一下是不是舞会啊？ 生活在继续，舞会从来不曾停止。 你知道 文艺小宗猜对了、哦、 我之前没有看歌词听这首歌，一直觉得他都说的是误会。 误会从来不会停止， 我说怪不得要再见的啊，误会都不会停止。 哎，我爱你再见来自于朴树这首歌， 所以恭喜你 答对喽。 好了，这个 渐入佳境哈， 可不是吗？倒数的这个几天了，2021年最后的愿望啊，可以其实我们好好的想一想，你在这一年这个年尾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想法和愿望吗？或者这一年你的关键词是什么？ 对， 我们都这两天连线的朋友都说了啊， 各处搜罗关键词。 对于你来说，你的关键词是什么？ 还是比较累吧。 比较累是吗？ 辛苦，对吗？ 辛苦。哎呀，成年人哪有不辛苦的？是不是？ 对， 对， 成年人能干。 可是会经常会收敛自己的情绪吗？就是会告诉自己说辛苦也不要告诉别人，你是还是会常常表达？ 也不会表达，毕竟在家里那难道肯定是顶常住嘛。 哎，小曾，我问你个问题啊。我问你个问题，咱们俩就都老爷们儿啊，这也别介意，我就问你一个问题。这一年你掉过眼泪吗？ 掉眼泪没有。 那他比你过得好。 他什么没有、啊、 他没有掉过眼泪。 他没有掉 过眼 泪。 嗯，那你还不够惨。 那有没有过一次是眼眶湿润的？ 哎，那是被感动破防的。 眼泪湿润了眼眶的时候，有没有？ 这个应该是有，应该是有。 你能想到一个场景是什么事情让你眼眶湿润的那个场景吗？看一个电影，一个场景。 对，有看个电影，然后当小孩做了让人比较感动的事情的时候都会这样。 哦， 还是个很感性的人。 对，我觉得男人就是很少说就那种直接泪就直接泪飙啊什么的， 就你们可能都是那种偷偷的有一点点泪泛出来的时候就赶紧找一个动作就把它给遮过去了。 对， 嗯， 就是你不会是看你好李焕英的时候哭的吧？ 我没有，因为我当时都没有去电影院看，家里小孩还小。 Okay, 可能是看了什么一个动画片什么的，然后就哭了。 小有一些这个，我相信如果说小曾接下来有机会看看那个无名的人啊，就是毛不易那首新歌，就是、 雄狮少年什么？ 对，雄狮少年，哇，毛不易无名的人那首歌有很多画面，对，剪成了一些我们普普通通的人的一些生活经历的 MV， 基本上都会让人破防。 OK， 好吧，等做完题了，我肯定去看一下。 其实小曾听得出来是一个生活里面有内向的啊，相对于内向腼腆的人， 但是我很乐观，因为他一直在笑，所以我觉得他应该生活当中是一个很喜欢笑呵呵的去面对身旁的朋友和家人的人。 你有什么祝福要送出吗？ 对， 送给某个人或者是谁都可以。 带给谁？ 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然后接下来就祝所有人新的一年都比较好吧，然后祝我们家小孩子也在明年能够健康成长，少生一些病，我就生了很多了。 对，我觉得健康是最美好的祝愿啊，也是最平凡的梦想，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一切都能够如愿，新的一年里面平安健康，好吗？ 好，准备开开心心的跨年，好，小曾， 明天别忘了来我们的娱乐总台极音浪大声喊出新年好，好吗？ 好，谢谢， 好， 拜拜喽， 拜拜。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道里的灯，我是孩童啊，走在你的眼眸。你是明月清风，我是你照拂的梦。天与不见都一生与你相拥，而若将来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靥，你的手我蹒跚在牵，请带我去明天。如果说你曾苦过我的甜，我要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继续回来，这里是娱乐综合牌，我是老白。 嗯，下班快乐，我是戴毅。 嗯，今天我们聊的是排队。哎呦，这个太多了，这个经历，就你不只是吃，有的时候买一个什么手办。啊，买一个什么限量版的球鞋啊，都有可能排队。 而且 大家手机 最近呢、 啊， 也有一些朋友是去打加强针 哦，对， 排队 对， 哎，这个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件事情。 但是加强针这个，就是我觉得疫苗真的很方便。现在你在网上直接可以预约， 嗯哼， 预约一个时间点去的话，其实人不会特别多。有的地方，反正我去当时注射加强针的时候，就是你预约好那个时间点，然后呢， 嗯、 到时候你直接去，去了之后呢，你。我整个我从到一直到离开啊，当然你留观了30分钟， 对， 前面那个时间加在一起就10分钟不到， 嗯哼， 就打完了， 很快，嗯，你像有些，我是在南边，我到亦庄那边去打的时候都不需要预约，有的地方他会告诉你，因为加强针它不需要你跟前两针一样需要在一个区域完成 啊，是 啊，对，第三针的时候去那儿就很快。 你反正就是预约呗，你是、 嗯、 但是条件得够啊，就是你天数那个，包括 对 有一些要要求什么的。 好，距离第二针之后要在6个月以上吧，带有这样的一个最低的一个要求时间。 大家反正看清楚了就好。 嗯嗯，可能最近一些朋友们还是有一些这个出入北京的需求，所以还是要做好核酸的检测，可能这方面呢也多多少少会排点队。 还有就是碰到说逢年过节的时候，有些节日啊，包括一些节庆什么的， 嗯， 那种情况下你真的你就是去商场停个车都得排队 哦，那你这是必须得经受的一个考验了。 或者 如果不行的话就干脆放弃了，别开车呗。 对，你刚刚因为说到亦庄，你包括亦庄有那个比较大型的那种商场啊、或者是那种超市什么的，有的时候你赶着假日不就得排队吗？ 你说的是沃尔玛对不对？会员店， 这非得说上 没关系，我们多说几个、okay. 是吧， 你来说3、4、5个了， 家乐福、沃尔玛，还有那个旁边小的 Lawson 小超 市 啊，甭管怎么样啊，希望大家，我们今天聊这个问题也是因为看到了上海有很多朋友因为去为了买一个新的手办和礼物哈、 okay. 林娜贝尔的好朋友叫做星黛露啊、 对， 也真的是星黛露从100多块钱还是几百块钱被炒到了1200块钱，我觉得这个手办就有点太贵了。 嗯，有些地方是不用排队的，比如说书店，我们常说现在很多人越来越多的人可能又爱上重新去泡书店的感觉。 嗯，实体抱着这个书本香，闻到那个纸墨香的香气还是特别让人治愈的。 但是我跟你说，书店开好了，现在有些网红书店你照样得排队，是吧？就跟以前说，哎，咱们又说台北那个最早有成品那个， 哎，成品书店 排队。 今天决战京城，原来世界竟然这么小，去年你是天王，今年我是至尊，谁是谁非谁又能分清。飞来飞去，飞过人群，飞上云霄，看雾多逍遥。爱来爱去，今天爱你明天爱他，到底谁爱我。他们说人生一场梦，又何必太计较，青春正年少，我应该大声笑。岁月如飞刀，他刀刀催人老，再回首天荒地老。他们说人生一出戏，又何必太认真，圣诞寂寞愁，我痛 焦麦琪这个版本的翻唱的《戏梦》啊，原唱是林志颖，这个版本翻了以后，语气词代表一切吧。 感觉应该在夜晚、深夜睡不着觉的时候，感觉听完就有点诡异。 就人那是一少侠，他这是一蒙面的那种， 对， 就是夜行那个感觉、啊， 感觉有点像卧底。 对，你看这敲模的感觉啊。 去年你是天王，今年我是至尊，谁是谁非谁又能分清 ？OK。 飞来 先不说啊，他们公司的这一次的这个起宣，就是整个武侠的这个系列的翻唱，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意思的啊。对，就是焦麦琪，我觉得选曲，至少他选这首歌《戏梦》，我觉得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回忆。 嗯，其实我刚开始没点这首歌之前的时候，也是特别的期待值过高吧。后来我听完了一遍之后，稍微给自己安抚了一下，我觉得。就是你要摆脱你的老眼光去对待一首曾经我们的热血单曲， 对， 就是你得给年轻人一些重新创造的机会，即便说你第一遍听不惯，但是你给他两遍三遍机会，总能发现你一点喜欢的编曲的角这个感觉的。 我们就是客观的推荐啊，然后自己也会有一些相对主观的一些评论，但是并不影响很多喜欢焦麦琪的这个歌迷啊， 是的， 喜爱这首歌、 万一很多年轻人说、那我听听原本戏梦什么样，又带火了一首老歌， 对，我发现我、还是喜欢焦麦琪也有可能吧，对不对啊？ 吴平乃说了，排队不怕，只要不是上洗手间排队就好。 哎，好嘞， 这真的是太着急了。 一颗两颗星火照亮整个山海错落，山海才如此磅礴，奔腾着。三颗四颗青春点燃袅袅人间烟火，人间才如此鲜活，灿烂热爱着。满天的星星流转起落，默默地守护所有光明磊落，柔柔的光辉穿过黑夜，横跨过云雾，一颗一颗一颗一颗汇成银河。 昨天我们刚刚测评过的新歌，也是这两天热度很高的一首歌，来自李宇春，银河中的星星，没说错吧？差点说成来自星星的你， 那就要吃炸鸡喝着啤酒了，一起去看星星。 我要吃火锅。 好， 据说我们这个团建地点已经定好了，跟有火锅有关系 啊 啊，还要看着星星、啊，看着星星吃火锅这事儿，我特别期待。 我也很期待，但是你说这个地方定好了吗？ 不知道， 不知道，好吧。 好，今天我们聊的是记得上一次排队是为了什么，也邀请大家在下班路上可以回忆回忆哈。Raven 就说了，说这个排队验车呀。对吧，以及这个骨折排队拍 X 光片。 Stacy's mom has got it going on. Stacy's mom has got it going on. Stacy, can I come over after school? After school we can hang around by the pool. Hang by the pool.Did your mom get back from her business trip? Business trip. Is she there or is she trying to give me the slip? Give me the slip. You know I'm not the little boy that I used to be. I'm all grown up now, baby, can't you see?Stacy's mom has got it going on. She's all that I want, and I've waited for so long. Stacy, can't you see? You're just not the girl for me. I know it might be wrong, but I'm in love with Stacy's mom. Stacy's mom has got it going on. Stacy's mom has got it going on.Stacy, do you remember when I mowed your lawn? Mowed your lawn. Your mom came out with just a towel. 北京银行智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智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北京有约》，作词马宏伟，作曲童洁颖、童佳颖，演唱张韶涵。 相约冬奥，一起歌唱，聆听冰雪之音，唱响冬奥歌声。 是谁剪下了一片云彩？这场雪花朵朵盛开，你我相约这个冬天，不同肤色一样情怀。冬奥大幕正徐徐拉开，我们站在冰雪舞台，花香如红，旋转如霞，梦想起航，绽放精彩，好想把心敞开，燃烧。 猜装修工种， 来吧。 左手的你呀，右手的你呀，你点子沾衣裳。 瓦工，我来一个。 这缤纷色彩已坠落，往日旧貌依然无踪。

愿和你共醉美酒，可如果你要离我远走，只留下我独自来唱离愁，独自唱离愁。 歌都很适合出现在年底的时候，包括刚才我们说我爱你再见啊，包括这首 Never Knows Tomorrow 啊，有那种感觉，就是你虽然不知道接下来在新的一年里面开启的生活和工作，我们的日子是什么样子，但是听他的声音当中总带着几些期许。 是的，你也不知道你排队这个号什么时候就摇中了中签了 还真是啊。 但是我觉得真的就是 满怀心计，好事要发生， 就是人生不要着急，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好事自然来， 感觉要用到了韩立那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哎呀好 哎，鸡汤时刻又开始了， 感觉一下就要到晚上要睡觉的点了。 哎，歌词原来也看到了吗，虽然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明天有明天的烦忧，但是就让它船自然到桥头我们常说的是船到桥头自然直， 很多事情急不得，你得让它慢慢的熟。 哎，慢慢的熟，好吧，捂熟了 煮东西是吧， 咕嘟咕嘟咕嘟的 烤串，这就慢慢的，不能说一下就熟了。 不是，我们今天聊的是排队，还没到吃火锅那一趴呢。 不，排队也可以啊，有的时候你等着一吃烤串也得排队啊， 那还 好多那种就是特别好吃的电烤串什么的， 对， 不得排队啊。 你先别说那么多好吃的了，先带我们走一家 啊， 先走起来怎么样，白 PD？ 这个怎么转？你告诉我，我马上要说国家大剧院的演出。 不，就是先、这个先看演出之前，把饭吃饱吃好了之后呢，去好好的感受一下新春祝福系列音乐会。 好，请讲。这次的演出也是非常值得推荐。 哎，迎冬奥和新春，1月7号到25号呢，国家大剧院2022年的新春祝福系列音乐会重磅归来了。国内的一线指挥名家吕嘉、张毅、李新草、杨洋、李彪等将会分别执棒国家大剧院的管弦乐团、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中国歌剧舞剧院民族乐团、中央民族乐团、中国交响乐团、北京交响乐团等十支国内的一线演出团体，携手诸位国内知名的艺术家们，为大家接连带来十场音乐新年盛典。 所以特别期待大家能去看演出，同时呢，详情可以咨询国家大剧院的官网啊。好，继续啊，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听的这首歌， 怎么样？有一个什么样的 title 给他？ 我觉得也挺适合在年尾的时候听。 哪一首不适合年尾？ 刚才我不是说了吗？那个现在这个不是年终都总结听歌报告什么的？ 对对对对，我们的音乐灵魂多少多少岁？ 对，人就特有情怀的，什么这一年即将结束，我们还来不及告别，就奋力向前。 哎，还真是有这一句啊。 我不知道很多人的心情啊，大家心态是什么样子？有的人就觉得啊，迫不及待要奔向新的一年了。也有人就会恋恋不舍，就像那部很经典的电影，好像是《甲方乙方》里面片尾台词，当时说1997年过去了， 我很怀念他， 是不是还历历在目？不要告别。 点燃这支香烟。 是杨乃文，不要告别。实话说，第一次听这首歌还是在一部电影里面，已经推荐过好多次的一部电影了。就是那个夏雨和李冰冰演那个《独自等待》 啊。 你知道看那个电影，因为他有时候老在央六放嘛。每次只要你一看这部电影，哪怕你看好几遍了，只要一看那部电影，你马上可以梦回自己的就是当年的那个大学时代， 没明白， 或者是很多人就是大概2002年、2003年左右吧，就是那个样子的你。 你会觉得说一部电影的印象可能不会说时时刻刻都给你留下很深的剧情的一个印记，但是那个旋律一出现的时候，你一下就知道说哦，这首歌我曾经在看电影的时候记得这段旋律， 对， 而这个旋律很可能就带着这个电影的部分的剧情深深的植根在你的脑海里。 所以他那部电影我觉得是一部音乐电影，从开始一直到最后，其实音乐的那个元素都穿插其中，就是包括许巍的歌，包括花儿，就印象很深刻。夏雨扛着那个大收音机放那个 Missing You 的时候， 我最近一次有你这个共同的感受是看那个《雄狮少年》，我觉得《雄狮少年》这部国漫的这个影片，我觉得最大的让我觉得说很成功的一点就是音乐和电影情绪的这个连接实在是太适合了。所以当时不管是里面九连真人的出现的这个莫欺少年穷，还是开头五条人的刀山靓仔 啊，刀山靓仔， 对，包括出现那个问世界是否欺山最高，我都觉得毫无任何的违和感 啊。 所以这部电影让我看完之后，我还是挺想给他打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星数的。现场的很多小朋友看得很开心，大朋友看的也是那种就是前面你会觉得有点鸡汤，但后面还是有很多人眼眶泛了泪花。 我想问的是，为什么你说到九连真人和说到这个世间始终觉得你最好的歌，为什么你现在在直播间摆的手势都是孙悟空的手势？老孙去去就爱你，手往前探。 还好我没有拿着金箍棒就不错了啊！ 哎呀，吓人呐！哎呀，好吧。 既然提到了九连真人，我们就听听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吧，片尾曲很燃哈。莫欺少年穷。 我有一次看他们的现场，当时在成都，当时是一个迷笛那个颁奖，他们现场就是唱这首歌。其实说实话，场地条件就那么一般嘛。但是还好他们做了很充分的准备，后面就背着那个一个大屏幕，然后呢，就是有一些这样的配合的演出。现场看这首歌的演出表演和你听 CD 啊，或者听我们播是感觉完全不一样。 对，所以就是现场演出的魅力所在。 真的，尤其是这种歌特别适合现场。 弄个哈山求山毛腰明古丹腰 来阿锦热天会出热头天广阔卡掌广遇见吗？宽心，放落，冒钱冒错。 所以你看，我们就是语言不通，就听不懂他们在唱什么。这段 翻一下歌词，翻一下歌词，待会儿去看一下。 哦，我还以为你现在要现翻译呢。他，你看，如果是现场，他大屏会打那个字，就是他们的对话是什么？ 他大概意思就是说，哎呀，这个混得不好，但没关系嘛，就是未来还是要一步一步踏实的往前走嘛。 呵，还真翻译了。 先现场， 对， 得 hold 住全场。 前面其实在现场的表演都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安静的段落，一直到这个时候。 Yeah. 对照着歌词听这首歌啊，包括里面一些方言可能你没有办法看懂，甚至你找到歌词发现哎，那对白的部分其实也都是看不懂的状态，但是你一定可以看到一些关键词，比如说出人头地呀、啊、包括这首歌歌名其实就可以讲这个故事了， 还是很励志，莫欺少年穷嘛， 你现在别看不起我啊、哎、是吧，有一天我这个、嗯， 我要变成雄狮， 哎呦，出息了， 来变成一条巨龙， 怪不得会被选作那个这部国漫的片尾曲， 对，很燃很燃啊，感觉就是马上要快过年了嘛，这部动画会感觉像是大湾区的动画， 对， 提前带着我们去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 所以人家说后生可畏啊，对吧、 嗯、 后浪就是一个人如果他用了青春，觉得就没有什么可以畏惧的， 哎，是这样子， 莫欺少年穷，排不了队，人情、 啊、 年轻了，人一排五个小时四个小时没问题对吧， 其实包括这个动画片里面也讲到说，这个为什么舞狮的还都是年轻人，这是很耗体力的， 当然 对，所以即便去看这个动画之前不了解舞狮的朋友，哎，也会带着一种学习的态度和精神去了解一下舞狮是怎么样一种文化的一种表现，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呢、嗯、也不要全部都归到年纪上，你说一个人啊年纪大了没心气儿了， 嗯， 我觉得这个不行，就是我觉得永远要有那样少年的心境，因为昨天我还看了一个，也是一个宣传片吧，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是好像是德国的一个他们那个节日的宣传片， 嗯， 就说一个父亲啊，一个老父亲，他可能已经年迈了，然后呢，就是都已经下地走路，其实都还挺难的， 嗯， 然后突然有一天，他看着自己的那个床头的那个桌上的自己的，应该是自己的外孙女照片， 外孙女照片， 他突然一下就。一机灵就站起来， 嗯， 然后他就去自己的仓库把那个就那个铜铃我找了出来、 啊、 就那个铜壶， 我看到过这个预告片， 对， 对， 对， 应该也是在他们要过传统节日之前的时候， 然后就每天要举那个，然后所有的邻居都看不懂他想干嘛，然后我就觉得他拿起来拎起来都费劲、啊、然后就 什么举哑铃做锻炼去健身， 对，就是、就是他不停的锻炼，最后呢就只为了最后他在那个节日当天晚上，然后就来到自己女儿家的那一刻，把他的那个小外孙女抱起来， 抱起来啊、让他把最亮的一颗星星放在他们家的树顶上， 对，永远不会就是服输或者服老的感觉、 对，我也想起了就是干那个雄狮少年当中有一句台词说，人这辈子就得像舞狮一样上山下山，有你自己要做的事情，所以那一句就可能这一句只是其中的一个点睛之笔啊，里面有很多台词听完之后你就会觉得啊，那就是说我或者就是我们啊，那种感觉就是听了之后都躺枪， 所以我说鸡汤喝多了有时候你不信鸡汤了，你喝不下鸡汤的时候还是要自己去体验啊，去真正的看一些好的电影，听一些好的音乐、也许会对你有不一样的启发，其实 就自主服下了呗、 自己干下了自己熬的这碗鸡汤， 干 晚霞染红天空，这么日子会有否，曾经害怕的他现在还牵挂着他，晚风轻拂脸颊，心事也慢慢放下，亲爱的朋友啊，我要拉着你慢爬，想和他有个家，就像梦里的那样，狂风不停我也不会畏惧，因为生多么美妙，记得保持微笑，美好生活都将你拥抱，好好的吃个饭，好好的睡一觉，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这平凡的一天，庆祝每虚度一秒。 就飞向了太空，仰望天空英雄，人生多么美妙，记得保持微笑，美好生活都将你拥抱，好好的吃个饭，好好的睡一觉，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在夕阳下， 周记热鸡汤来自周深，这首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 其实感受美好是我们人生来的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 是的， 所以比所有的知识见解可能更有用，更让我们感同身受一些。挺好的，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 我怎么老觉得这个歌是一首广告曲？但是其实好像今天还真有听众就是私信到我那个一个微信号里面，就是告诉我说这首歌值得推荐。 对，他很快也会作为跨年演唱会当中某一家的主题歌出现啊。提前跟喜欢周深的朋友去关注一下啊。 所以我们带着能量，带着光亮，向新的一年继续出发啊。那明天呢，我会迎来一个合家团圆的一个时间。 嘿嘿，王牌办的集结了，就在明天12月30号的傍晚的娱乐最王牌， 是2021年最后一期的娱乐最王牌。所以我们的电波电台节目是不需要排队的，大家随时随到随听吧。 而且还不需要，暂时还不需要付费啊，因为不是有人喜欢听毛不易那首歌，就是自己一直没舍得付费，但是我们给他完整播出了之后特别开心。 那是因为我们替他们付了啊。好，谢谢大家收听，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老白， 我是戴毅，周三快乐，拜拜， 见了。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改变生活， 音乐打开世界。2022年汽车音乐会能量拉满，解锁爱车与音乐的最贴合玩法。每个工作日9到11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腾斌为你零压甄选汽车音乐，打造移动车厢绝佳品牌。 2011年，我踏上宝岛台湾，成为了一名交换学生。 2011年，我在武汉。推荐音乐就是我的快乐。 2011年， 嘿嘿，不好意思，我还是个孩子呢。 2011年，我最爱听的歌是孙燕姿的《当冬夜渐暖》。我排了2个小时队，终于拿到了燕姿的亲笔签名新专辑《是时候》。这张专辑中，我最喜欢这首歌，每每听到都觉得很治愈。 2011年，我最爱听爵士乐，无论在摩天大楼还是街角琴房。戴着耳机，看着陌生人从眼前走过，他们的故事总会交织在我的生活。 2021年，我在北京音乐广播做一名音乐节目主持人。 你好，哥，我是丁鱼。 哎，各位早安，我是国鹏。 2021年，我们在每个工作日清晨都会为你推荐一首新歌。 能乐流行，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位歌手 Amber。 时间匆匆划过， 听到你来时的模样， 却存在这样一首歌。 深埋于心，却无限怀念。 你还记得这一年最重要的事？ 你还记得这一年最爱听的歌？ 从2021回到2011， 隔空对话，在十年里遇见。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